午后，给自己一个慵懒的拥抱，沉浸在经典里的好风光，那一串串回忆里的故事，那一段段动人的旋律，还有那似曾画过的轨迹，我们都在经典随身听， 经典随身听， 分享经典好时光。 新戏九寨，北京经典969特别关注。 首先，先来关注四川九寨沟七级地震的相关情况。在8月8号的21:19，四川省阿坝州九寨沟县发生了7.0级的地震，震源的深度达到了20公里。习近平总书记对于四川九寨沟7.0级的地震做出了重要指示，要求迅速组织力量救灾，全力以赴抢救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今天969跟周周一起听资讯。在地震发生后的第一时间，阿坝州的公安消防支队派遣了消防救援力量赶赴现场进行救援。四川省的公安消防总队调派了官兵以及搜救犬进行增援。重庆、甘肃、云南、陕西、西藏的公安消防总队的地震救援队已经集结，随时准备跨区域增援。8月9号的早7点左右，新疆的金河发生了6.6级的地震，现场的视频显示吊顶以及超市货物有明显的摇晃。目前新疆的各消防支队已经开始集结，做好了救援准备。继续来关注新疆方面，新疆地震局已经启动了2级应急响应，专业的人员已经在先期赶赴到了震区，新疆北疆部分的旅客列车已经暂时停轮了。969也将会持续的关注灾区的相关情况，跟我们一起为灾区祈福。 把温暖留在心中，把美丽还给震区，经典969与你同在。 汹涌的自由，愿是你心中灯塔的守候，在迷雾中让你看透。阳光总在风雨后，乌云上有晴空，珍惜所有的感动，每一份希望在你手中。阳光总在风雨后，请相信有彩虹，风风雨雨都接受，我一直会在你的左右。喜忧，愿与你分担所有，难免曾经跌倒和等候，要勇敢的抬头。谁愿常躲在避风的港口，宁有波涛汹涌的自由，愿是你心中灯塔

在我身边，陪我度过许多个瞬间，有过快乐，也偶尔伤感，却从没让我感觉到孤单。我的世界因你而改变，如此简单，在聆听的时候忘了一切遥远。我的世界因你而改变，不再平凡，穿越了现实的梦想永不停歇。不管时间有没有终点，也不管永远会不会改变，虽然生命总会有终点，却从不后悔选择的明天。一起走过那些曾经艰难的旅程，永远记得为我创造的无限可能。我的世界因你而改变，如此简单，在聆听的时候忘了一切遥远。我的世界因你而改变，不再平凡，穿越了现实的梦想永不停歇，穿越了现实的梦想永不停歇。 八月八号的21:19，在四川省的阿坝州九寨沟县发生了7级的地震，震源的深度达到了20千米。另外，在8月9号的7:27，新疆博尔塔拉州的金河县呢，同样发生了6.1级左右的地震。有人说，每一次地震都感觉哪里都在震，其实不是一句玩笑话，因为祖国的每一寸土地上的儿女，心心念念的都是同胞的安全。老生常谈，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在这一瞬间呢，我们都在为灾区祈福，也希望所有的担惊受怕都是虚惊一场。这里是今天969，我是周周，每天下午的14点到17点跟你一起分享经典歌曲。在听节目的同时，不要忘了通过我们的官方微博和微信平台经典969跟我们进行在线的互动，也说一说你想要给灾区送去的祝福吧。 告诉我不在

奋斗记，希望你在奋斗的路上也会有最温暖的陪伴。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我知道我也可以忘，我也可以放。我知道谁都可以忘，谁都可以放。如果说痛快的哭一场，是不是 州九寨沟县发生了7.0级地震，中国地震局决定启动三级应急响应。九寨沟景区从今天开始将会暂时关闭，滞留的游客已经疏散完毕。前往景区的道路非常拥堵，呼吁过往车辆要让出生命通道。这里是经典九六九，我是周周，和我们一起为震区人民祈福加油，希望一切安好。

哟。 大家好，我是曲婉婷。 大家好，我是 Joanna 王若琳。 大家好，我是胡夏。 大家好，我是怪兽。 我是石头。 我是马莎。 我是冠佑。 我是阿信。 我们是五月天。 我是高雅麟。 我是陶虹。 我是卓依婷。 大家好，我是蔡淳佳。 大家好，我是温兆伦。和我一起听听经典九六九， 听经典音乐就在北京 FM 九六九， 听经典音乐就在北京 FM 九六九， 听经典音乐就在北京 FM 九六九。 九六九精英爱听榜。 明天我要嫁给你了，明天我要嫁给你了。要不是你问我，要不是你劝我，要不是适当的时候你让我心动。 我的手现在不属于我的头，一秒一个姿态，我不属于这地球。我的脚在转弯，我张开翅膀，让我们下巴拉巴巴巴巴，让我们下巴拉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等我们下巴拉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 我像是一个你可有可无的影子，和寂寞交换着悲伤的心事，对爱不及格时这无味的日子。 你是我生命中的奇迹，但愿我们感动天，我们能感动地，让我们生死在一起，永不分离。 午后给自己一个慵懒的拥抱，沉浸在经典里的好风光，那一串串回忆里的故事，那一段段动人的旋律，还有那似曾画过的轨迹，我们都在经典随身听， 经典随身听， 分享经典好时光。 八号的21:19，四川阿坝州的九寨沟县发生了7.0级地震。九寨沟县城曾经出现过停电的情况，手机信号呢也一度的中断。地震发生之后，有不少的游客和居民与亲友失联，但目前的通讯状况已经恢复了。在这里，九六九也将会持续为大家播报关于灾区的相关情况。今天九六九跟周周一起听资讯。目前中国移动四川公司已经开通了紧急服务，包括对于九寨沟县的用户和阿坝的救援队伍实施免停机的政策。灾区的现场移动服务点呢已经开通，免费的提供电话和充电的服务。四川联通也对九寨沟地震灾区的联通用户以及漫游至灾区的省内联通用户实施免停机服务。来关注北京的相关消息。北京住房公积金的管理中心正式发布了关于进一步改进服务、加强住房公积金归集管理有关事项的通知。与此前相比，办理公积金提取、开户等业务流程的材料大幅度的瘦身。从今年的9月开始，公积金业务流程基本将会实现一次性的结办，取消退休证明等五大证明材料。在北京购房呢，也不再需要提交购房的合同等诸多的证明材料了，充分体现了让信息多跑路、让群众少跑腿的原则。临时充电难一直是新能源车主的烦心事之一，而北京市的电动汽车保有量已经超过了13万辆。随着大望路南侧立体停车楼顶的百个充电桩的启动，本市内也已经形成了6环内平均服务半径5公里的公用充电网络。 如果能有个世界只有我和你，让我们一起忘记这日夜中的规矩，

速度，高度 ，Apple's grown like a weed， 引领， 带你扬帆起航。 经典是一种态度，更是一种追求。经典九六九，精英之选。 九六九，老板说，让世界听到你的声音。 九六九老板说，听他们的创业故事，我是周周。北京有很多有历史有故事的地方，他们用时间描述了历史的变迁。而今天的老板说，我们邀请到的企业就是一家非常有故事的企业，让我们穿越时光，走进他们的故事。 九六九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国华商场有限公司国华首饰品牌的总经理 CEO 王一。 在今年的七月份，坐落在北京市前三门大街上的国华商场迎来了他37岁的生日。这个自80年代初开始经营黄金珠宝首饰的商场，面对经济新常态下传统商业所承受的压力，不断地进行调整和创新，走出了一条创新务实的经营新路。 我们这个国华首饰品牌呢，是由北京市国华商场有限责任公司创造的一个全品类一站式珠宝解决方案的首饰品牌。最早啊，其实是北京市第一批的侨汇商场，就是当年在我们的外汇不能够自由兑换的时候，有一种这个中间货币叫做外汇券，用人民币兑换外汇券，然后再用外汇券去兑换美金。当时能够在北京消费外汇券的商场应该只有2-3家，国华商场是其中一家，应该说是当时走在时尚最前沿的。因为我们的商场规模属于中型商场，那么在企业发展的过程之中呢，就遇到了一些问题，比如说我们面积不够现在的 shopping mall 那么大，再比如说我们经营的品类如果不进行细分市场的规划，那么很可能也拼不过现在像万达呀，或者像现在一些复合型的商业地产。所以最后我们就在精分市场上进行了很多年的摸索和思考之后呢，选择了走珠宝首饰这一条路。 作为北京市首批外贸商场之一的国华商场，它曾经多次首创先河，从1987年卖出的第一根黄金项链开始，连续开创了北京市第一家创造销售投资金条、率先推广铂金文化等新的模式。多年来，他们通过不懈的努力，已经形成了特色，销售额也连续多年名列前茅，更是荣获了数不清的荣誉。一家老字号到底是凭借着什么样的理念，让消费者如此信赖呢？ 我给您讲一个就是最近发生的事情吧，会让我觉得有点感动。我们在7月份的时候，7月初刚刚完成了我们的37周年店庆。这个店庆的第一天活动赶上呢下大雨，预警的是橙色预警还是红色预警，级别很高了。然后当时我们就想说，哎呀，可能今天这个天气不好，影响这个顾客到店。那么我到公司的时候，门口已经排起了长队。然后呢，我进去之后，我们负责那个安保的这个人员跟我说，说今天5:30就有开始第一个人来排队了。那个是个老大爷，说给大爷打了热水，让大爷到这个间隔里来休息。然后大爷说不要，你们有你们的规矩，我也进来了一会儿呢，人多，他说怕挤着到时候有伤害，说这样，你给我写一个号吧，我是第一个来的。当你为顾客做事情做到了竭尽心力的时候，顾客回馈给你的是非常温暖的一些事情。 顾客至上一直都是国华秉持的理念，很多消费者坦言到了国华就有一种回家的感觉。 当我跟你面对面的时候，你是怎样对我的？当我从你这产生了一些这个购买行为之后，我拿到的这个产品是什么样子的？那么当我们彼此之间建立了信任之后，我们之间下一步的关系是朝哪个方向发展的？当我们做到了这些的时候，我们不需要再进行其他的一些包装，顾客自然就会被打动。 在节目中，王一不仅分享了许多国华发展历程当中的故事，也跟我们分享了他的经验。 首先呢，在企业发展的前期，我们做到的第一点就是诚信。因为做珠宝和做其他品类不一样，这个属于高端奢侈品，顾客对于价格的敏感度不是说非常高，但是对于品质的要求很高，所以我们在这个品质和细节上就是力逼自我做到极致。另外呢，就是我们要在服务上面做到怎么样呢，不能说傲视群伦，但是呢一定要站到顾客的角度去把他没有想到的问题替他想到。 王一在节目的最后也表示，国华商场呢将会继续创新和务实，发扬永不倦怠的拼搏精神，打造出中国珠宝首饰行业的长寿品牌。

相见，我看见的世界永远有草原，有你最像是天使的画面，总会被理解被爱恋，你总有你流泪也能变成经典。憧憬和回忆继续旅行，我看见的世界永远有蓝天，有从约定里滋长的玫瑰，就算有误解有争辩，回头还是渴望牵手分享一切，我看见的世界永远有草原，有你最像是天使的画面，总会被理解被爱念，你风有你流泪也能变成经典。感谢和你拥有命运的重叠，有了牵绊人生才终点，什么落叶那流开水，我只看到闪着光的每个纪念，我看见的世界永远有蓝天，有从约定里滋长的玫瑰，就算有误解有争辩，回头还是渴望牵手分享一切，我看见的世界永远有草原，有你最像是天使的画面，总会被理解被爱恋，你风有你流泪也能变成经典， 来关注到北京的天气情况。北京最近呢遭遇到了强对流的天气，在前天呢甚至出现了大风和冰雹，局部地区也短时出现了雷暴天气，而在前两天分散性的雷阵雨呢也给我们带来了一丝凉意。虽然说现在刚刚入秋，但是气温呢还不太稳定，北京近期呢也将会多阵雨和雷阵雨的天气，在这里也要提醒大家提前的关注天气预报，做好防范工作。这里是经典九六九，我是周周，每天下午的14点到17点钟跟你一起分享经典歌曲。那继续要来听到的是林俊杰的一首歌，叫做《爱与希望》。 坚定着爱，让